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二部分的同身身体不舒服。今集我哋嘅题目系身体不舒服，咁呢系第二支嚟噶啦。咁我系 Mika 啦。咁喺我身边继续有两位嘉宾阿 Shana 同埋 Percy 嘅。 Hello。 咁就我哋继续会分享翻呢个同身体点样建立一个更加好嘅桥梁啦。咁其实头先阿 Percy 你嗰、那个开头嗰个练习咧都好有趣啊！你而家系咪有 part two 嘅练习啊？ 系，冇错啦。咁咧就再做过呢一个练习。咁开头好似嘅，咁后屘会有啲嘢系唔同嘅。咁但系我觉得呢啲练习咧系多做系无妨嘅，因为我哋其实好多时好太头脑啦，呢个社会都太个头脑型啦。其实我哋好需要咧系同个身体咧多啲相处啦，同埋可以同身体多啲认识个身体嘅里边一啲变化咁样。咁好啦，我哋请两位女士咧，同埋听众咧，而家咧系坐好啦。咁就系、是、要好感觉到嗰个坐骨咧系好稳阵咁样咧，系喺嗰张椅上面嘅。咁同埋两只脚嘅脚板咧就系、是、踩住地下啦。咁唔需要话特别去令到个身体挺直嘅，但系系即系总之系要保持一个松直啦，同埋系好轻松嘅。咁尽量放松啦。咁同埋咧系留意自己的呼吸啦，留意那一啖气，当你呼入去的时候咧，经过咗你的鼻腔、你的鼻毛、你的气管的时候是怎样呢？然后跟住咧就是呼出嚟的时候，都一样咧，系要留意那个呼出嚟的空气在你的鼻腔经过的时候，它的温度是怎样啊？慢慢好细意咁样去留意自己的呼吸啦。咁头先咧，两位咧都讲过身体咧有一啲紧张啊、硬啊或者阻塞嘅地方嘅。咁如果听众咧头先喺或者而家咧喺呢个练习里边感受到身体有啲紧啊，或者系好塞嘅地方咧，亦都可以跟住咁样做嘅，就系、是、离吸一啖气，想象呢一啖气咧充盈咗。充满咗嗰个你觉得紧嘅地方，譬如个右边嘅膊头咁，咁你就想象呢一啖吸入嘅气咧，充满咗右边嘅膊头，跟住咧想象咧，佢将右边膊头里边嘅攰啦、塞啦、痹啦或者唔舒服咧，就透过你嘅鼻腔咧呼翻出嚟。这个是一个空气的靠呼吸的方法去舒缓你的身体不适的一个方法来的。大家其实平时都可以做的。那这个是一个方法啦。那又跟着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有些地方真的觉得很紧，真的觉得好像掹到很紧。掹到行到好紧要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咧亦都系是打一只手啦，将只手摆喺你觉得好紧嘅地方。我见到阿 Mika 而家就摆喺个颈度啦，阿 Shana 咧就摆喺嗰个胸嗰度啦，而家摆喺个颈同埋摆嗰个，同时摆喺个颈同埋个胃上面啦。咁大家都可以做嘅，就系唔使好大力，亦都唔需要话特别按住啲咩穴位。就是将手摆在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咁要去感受一下咯。究竟将手摆咗喺呢个唔舒服嘅地方里边，嗰啲点咧？嗰、那个部位起咗咩变化咧？咁就慢慢亦都留意住呼吸系放慢啦。好，咁我哋咧就告一段落先。咁啊，问翻两位在座。主持和嘉宾了，究竟觉得点呢？不如Mika 讲下先， 觉得温暖了， 嗰部 同埋嗰个紧张是有少少舒缓的。因为刚才我就咳得很厉害的，咁依家放了只手在条颈度啦，咁同埋头先有个少少呼吸，俾翻一啲温暖佢啦，咁其实就冇咁紧张嘅，系啦，咁样咯。即系我会觉得系有少少疗愈嘅作用啦，喺嗰个位度。 阿 Shana 咧， 我差唔多嘅感觉就係、是、即係今日我个喉咙同埋个胃嗰度係比较紧啦，咁摆咁透过呼吸緊时其实佢係慢慢都放松緊嘅。再当你再加埋隻手喺度呢，个手个温暖呢係令到嗰个地方係更加慢慢放松。咁你放松咗之后，你呼吸又可以加深咗，所以个身体又好似再放松多啲。同埋个唔係淨係个身体啦，个精神上都放松咗。 嗯，其实呢啲练习真係好简单嘅啫。其实我跟住要嚟讲咧，就系头先我哋第一次就讲咗呢个身体嘅心灵啦，跟住要嚟讲咧就系、是、身体嘅疗愈啦，就系、是、英文所指嘅 body work 啦。咁其实 body work 咁可能就咁直译就系身体工作啦。咁但系其实佢嘅意思，即系所谓工作啲意思，就系一个疗愈、一个 healing 啊，有一个 therapy 啊咁样嘅作用。咁其实呢一种即系你觉得唔舒服，你就去用呼吸去即系放松翻佢啊，或者系将手摆喺度呢样嘢咧。其实系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咧，佢哋嘅人咧，可能讲紧初民嘅时候咧，佢哋已经开始自己识得即系唔使人教嘅。即系我谂每个人都系嘅，啊头痛你就会摸下个头啊，牙痛你就会只手摆喺个腮度，哎呀呀呀，牙痛啊咁样将只手摆喺度，即系你觉得。系喎，摆咗只手喺个嗰块面嗰度个腮侧边咧，真系好似只牙冇咁痛喎、啊，咁即系都唔系话，可能系心理有时觉得，但系你有时真系感觉到系冇咁痛嘅。咁呢样嘢好有趣嘅，我觉得即系好似阿妈冇教过你嘅、啊，总之你边度唔痛边度，即系边度痛边度唔舒服，你就会自己即系将手摆喺度啊，或者试下放松嘅身体啊咁样。哎，成件事好有趣嘅。咁其实呢、這个即系发展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其实已经有好多门唔同嘅肢体疗愈嘅一啲手法嘅。咁譬如有人神术啦，就算按摩啦、指压啦，又或者我自己嘅学过嘅颅底治疗啦，咁其实都系一啲嘅手法嚟嘅，咁可以自己做啦，亦都系可以帮人做嘅。咁讲翻譬如颅底治疗啦，咁我有一样嘢好想分享咧，就系、是、好多人都觉得嗰、那个尤其西方嘅医疗咧，觉得头骨咧系唔会喐嘅，头骨就系一块咁样梗咗噶啦，系唔会喐嘅。咁但系其实我哋有一个所谓祖师爷啦，即系一个系发展呢一套嘅颅底治疗嘅呢个手法嘅一个叫做苏达兰嘅 Sutherland 嘅一个美国人啦。咁佢一个整骨师嚟嘅本来，咁佢学生时代咧就发觉突然间谂下，咦嗰、那个头骨系咪真系唔喐嘅咧？但系佢觉得个头骨感觉上啦，其中有一啲嗰、那个构造咧，觉得好似一个茶杯盖咁。好似就咁冚落去嗰个茶壶或者茶杯度嘅啫，佢觉得好似应该有啲走盏嘅、哦，于是佢就靠住呢个好奇心咧，就去自己做研究啦。佢谂下，会唔会可以喐嘅咧？咁因为其实佢发觉到咧，头骨虽然西方嘅医疗一路话系唔喐，但系睇到头骨个面度有一啲裂缝嘅。咁嗰啲照计唔系花纹嚟嘅啫，系嘛？咁佢谂下，嗰啲裂缝其实会唔会喐嘅咧？于是佢就做咗一件事啦，就系、是。佢咧就将个手咧就系摆喺一个同学嗰个头度啦，摆得好即系揿得好实咁啦。咁发觉个同学咧就好痛啊，唔好咁大力揿我啊咁。咁佢就谂，咦？佢觉得痛喎，系咪我即系有啲位揿得太实咧？咁于是佢又试下又摆只手喺佢觉得好紧嘅地方，即系同学觉得好紧嘅地方咧，试下有个心去舒缓嗰个位咧。咁同学又觉得，咦？感觉到又好似个头骨系好似松咗啲。同学又咁感觉到啦，佢自己亦都系咁感觉到，觉得好似头骨系好似有少少喐咗少少咁样，都唔知系咪嘅。于是佢话唔系啦，我索性要做呢一个实验试下啦。于是佢就用啲布咧，将自己嘅头咧垫到好实，垫到好实，好实，好实。跟住开始发觉抑郁症，开始有啲抑郁嘅感觉，同埋开始觉得咧又唔想瞓啊，又冇乜胃口啊，个人好似即系冇晒斗志啊，冇晒精神啊咁样。于是佢不断咁去研究咧，即系发觉到，咦过瘾、哦！于是佢又再绑紧啲，又再绑紧啲，好好玩系嘛？ 哇！再绑紧啲啊！佢想死啊！ 跟住佢老婆咧就佢老婆就抗议啦。于是咧佢咧就决定咧就系、是、掹翻松条布啦，因为佢都系嗰个抑郁越嚟越严重啦。咁但系佢开始发觉到，咦个头嗰、那个头骨绑得实唔实啊？嗰啲 逼唔逼得紧咧，其实系好影响到佢嗰个情绪啊，或者身体各方面嘅。咁结果佢真系发现到咧，原来嗰个头骨系会喐噶。 嗯， 系会即系随住我哋人嘅一啲生活习惯啊，或者系随住我哋嘅情绪啊，或者系我哋一啲嘅嘢咧，系会有松紧嘅。咁如果松咗佢咧，我哋就会舒服啦。咁当然，其实你谂下个头已经有头皮啦，有头发啦，咁你冇可能下下下要开刀嚟整翻松你啲骨啫，系嘛？ 恐怖啊！ 系啦，咁所以佢有个方法嘅，其实佢最主要系即系揿住佢嘅皮肤，同埋揿住佢嘅筋膜咧，去松翻佢嗰啲位咧。然后佢松咗啲筋膜嘅时候咧，咁、那个头骨亦都会有位走盏咧，可以松翻。咁、那个人亦都会系会轻松翻啦，同埋冇咁多，譬如头痛啊、偏头痛啊，或者系牙痛，尤其牙痛同个头骨都有啲关系嘅。咁可能讲翻咩叫筋膜啦？咁呢样嘢其实喺呢个医学里边嚟讲咧，都系近期系比较多人会关心嘅，即系可能早期咧都冇问。我谂系近二十年先有研究咧做到就系筋膜嗰个作用嘅。咁啊，阿 Shana 都有一啲对筋膜嗰个了解系咪？ 是啊，我其实筋膜你可以理解成为好似一个丝袜咁样啦，包住我哋嘅身体嘅每一个部分啦。咁肌肉同肌肉组织之间又有筋膜啦，肌肉同骨之间又有筋膜啦，脏腑同之间又有筋膜啦。咁等所以等身体嘅正常功能可以即係可以维持到正常功能。咁就譬如我个脑发咗一个信息，佢我只手只系某一部分嘅肌肉会喐嘅，就唔会所有肌肉都会喐嘅。咁其实即係可能大家买猪肉嗰时见到嗰阵白色嘅衣呢，嗰阵 係筋膜。 係啦，鸡 扒攞咗个皮之后嗰阵白色嘅衣啊。或者咁有食个牛筋腩面啦，嗰啲嗰层半透明嗰层喺牛筋上面嗰层嘢就係个筋膜啦。 嗯，咁即係其实有时呢我自己都唉，我个脚踭好痛，咁咧啲人就话筋膜炎啦，因为条筋收得太紧啦嘛。其实，即系其实我又知道，另外啲疗愈师同我讲啊，可能其实你个情绪上面有啲太紧张啦。咁、其实牵引到个筋膜咧，就会令到佢好紧张。咁其实我自己你都知道，我好中意做测试噶嘛。咁我咧试过，嗱我放假喺屋企唔使翻工咧，我只脚就冇咁痛。咁但系当我呢一翻工，可能面对某一啲嘅情况要去。压力啊，要处理咧，跟住嗰招原本唔痛啊，跟住只脚踭又痛翻咯。咁咧虽然啊，即系物理上咧，嗰啲物理治疗师就话，你去踩网球或者拉下筋啦、啊，咁其实即系某程度上系得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我个人情绪紧张或者个肝里边有少少即系毒素或者郁结要 release 嗰阵时，你哋最清楚啦。咁、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嗰个筋膜嘅收紧程度。其实系咪可唔可以即系我呢个老鼠就系咁样讲翻？ 其实除咗有时，我谂你嗰个可能系足底筋膜炎咧。可能高踭鞋啦， 有冇着跟 高 鞋 噶？其实我自己个理解咧，就系其实未必系嗰个足底个筋膜紧嘅，或者佢就算系紧咧，未必嗰个原发性喺嗰个足底筋膜嗰度啦。咁其实我打个比喻咧，就系好似我哋攞咗一张床单啦，咁床单有四只角噶嘛 ，A、B、C、D 四只角啦。咁其实如果我哋感觉到如果你掹住 A 呢只角嘅时候咧，咁佢对加嗰个 C 嗰只角咧，其实都会紧嘅。咁、如果我哋见到即系譬如好似身体咁样变到。知个 C 呢只角好紧嘅时候，我哋就以为 C 紧啦，我哋嘅松 C 呢只角其实冇意思嘅，因为其实佢原来佢嗰个原因系因为 A 嗰边掹得好，即系对面扯得好紧，于是我哋其实咧系要寻翻嗰个源头出嚟啦，同埋我哋反而就唔系松呢个 C 呢只角，你话紧个位嘅，其实系松佢 上面嗰啲位， 对住个另一个位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亦都有一个belief 嘅，即系一个信念嘅，就系、是。你身体好紧好紧好紧，或者啲筋膜好紧好紧，但其实我喺其中一个位度边开始松嘅时候咧，其实其他个位咧好似骨牌咁咧，亦都会即系相应咁样系松翻开嘅咁样啦。咁我谂其实呢、這个都好有趣啦。咁我自己发觉好多人会问到底治疗啦。咁好多时话系咪按摩嚟噶？我话唔系咁。咁譬如我自己摆手喺对方度嘅时候咧，其实系用好似蝴蝶翼咁轻嘅手势啦，好轻好轻咁样啦。其实。点解可以咁咧？啲人话唔得噶，我痛你咪应该捽我啊，死力捽我。有啲人系觉得咩 no pain no gain 嘅，系死力捽嘅。咁但系譬如我呢个方法就系唔使好轻。咁点解？其实我谂阿 Shana 可能佢自己做好多 body work， 佢都会知道，其实重要嘅唔系嗰个重或者轻咯，其实重要系嗰个同身体嘅对话啦。因为讲翻我哋其实第一次都讲过啦，身体系一个心灵嘅。 佢係有自己嘅一個智慧喺裏面啊。其實我哋係透過對話裏面去喚醒翻嗰個智慧，去自己進行一個自我嘅療愈。其實多過係嗰個治療師整咗咩符 fit 搞掂你，而其實唔係咯，而係令到你嘅身體去自己係去翻一個作用喺度啦。咁譬如我諗阿 Mika， 你都想講下嗰個細胞嗰樣嘢係嘛？ 哦，係啊，細胞其實之前都有人講過，其實大家都我哋身體上面有幾百萬個細胞啦，幾千億個細胞咧咁講。每個細胞其實佢都有自己嘅智慧，基本上其實顯微鏡裏面去睇翻每粒細胞咧，你會發現個細胞裏面中間咧其實係空嘅。是冇嘢嘅，其实即系其实都系一个意识嗰个能量喺每一个细胞里边啊。而边个主宰呢啲意识嘅能量咧？咁当然我哋自己本身有一套信念系统啦。我集集都会讲翻拉翻少少呢样嘢。而我哋即系与生俱来，我哋有一套价值观信念系统咧，其实都会系自动，我哋身体会有啲自动嘅机制去 auto run 我哋嘅身体啊嘛。但系当我哋呢个信念，其实可能有啲植入式嘅信念嘅，譬如我哋好多时都听过咧。你越老呢啲身体就会越差啦。其实系咪即系又有啲类似啲咁嘅諗法啦，或者你年纪越大呢就越多皱纹啦。咁但系其实我哋都见过有啲人佢真系冇皱纹㗎喎，就算90岁。咁系咪呢一个大家讲嘅嘢就系啱呢？呢啲信息其实我哋不断喺度讲緊嘢， even 我讲緊嘢，其实我哋都植入緊一啲新嘅信息俾我哋细胞度。其实在于同我哋身体做朋友，或者同我哋身体做桥梁啦，其实系咪会有一啲信息我哋可以自己帮到自己啦。阿 Shana， 你咪有啲嘢想讲头先？ 系啦，我头先即系都我先都有分享过，即系喺同其他嘅人处理身体问题嗰时候，其实好留意到有经常性都会有啲人同我讲，就系话我出嚟个我脚痛咁先算啦。我年纪大身体就会坏噶啦。 系啊，呢、這个好 common 嘅，都听到嘅。 咁但系其实系咪年纪大身体就一定要坏噶咧？咁即系好似阿 Mika 咁讲，其实有啲国家可能压力冇咁大，啲老人家佢哋都身体比较轻松。即系我觉得呢个信念系好紧要嘅，即系想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我哋个意识点样影响我哋个身体。咁样就系、如果你相信你年纪大身体一定会坏嘅时咧，你呢个就会显现喺你个身体嗰个状况。其实你其实需要多啲留意关心你嘅身体，喺就特别喺一个身体治疗嗰个过程，如果你可以就系一个预防式嘅改善咧，就好过你之后先至去处理嗰个问题。咁所以当你去开始关心你身体，好似头先阿 Percy 教我哋不断咁去感受下身体而家状况点，我点样可以帮佢去舒缓咧？透过我哋个呼吸咧，冇呼吸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冇呼吸就冇生命力。咁所以我哋个呼吸唔够放松咧，我哋个身体都唔会放松。咁所以即係当你去留意你自己身体，当你采取返一啲主导嘅方式去帮你自己去调节返嘅话，淨係单单靠呢个呼吸其实已经係一个好有用嘅一个方法。再加埋你嘅手去接触，亦係另一个好有用嘅，係一个好感染嘅方法嚟。咁当然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可以帮手添嘅。咁但係你身体你24小时嘅朋友嚟㗎，即係你要好关心佢。咁因为你关心佢等于关心你自己。咁只有你自己先清楚你个身体系边个状况，同埋你个身体其实好多信号话俾你听你需要休息你需要处理一啲问题。但好多时候我哋好習慣就去唔听个身体讲，用我哋个脑去即係夹硬去完成嗰一个过程咁样。咁其实如果你可以听多啲身体讲嘢嘅话，去关心佢个状况而家系点，做返个调节呢，个身体容易系一个平衡嘅状态。咁其实同埋即係我觉得筋膜呢个话题虽然话系即係近年来系比较兴讲，但其实中国人呢个智慧一早就有㗎啦。经筋即係即系经络，系啦，经络其实一早都有噶啦，系咪？咁但系其实从来我哋都会有讲经筋呢样嘢。咁其实嗰个你对比翻经筋同呢个筋膜，而家即系整理嗰个系统，其实好似嘅。咁只不过都系一个身体嘅机理运作嚟嘅。咁同埋係囉，因为由于即係你处理筋膜，你太重手你係唔可以做到呢样嘢㗎，你係要由一个轻手开始，咁个身体先至可以慢慢放松俾你进入嗰个状态。咁你个身体自己有个活动性，有一个嘅伸张力，咁只不过你係根据身体自己嗰个本身个治疗嘅能力同埋佢个身体嘅智慧去配合嗰样嘢，亦都有个物质上嘅关系。你系一个 末梢神经嗰度开始慢慢放松咯，即系头先 Percy 讲话你牙痛会掂住牙胶，因为嗰度有好多神经线聚集喺度，咁所以你掂住嗰度，佢咪开始会放松。 即系其实俾翻啲好似小朋友喊或者佢扭计，其实佢就好想爹哋妈咪抱。其实即系将呢样嘢放翻大，我哋作为成人啦，可能我哋好难揾到爹哋妈咪抱我哋啦。即系调翻转呢样嘢，就系我哋用我只手去抱翻自己啦。啱唔啱啊？ 嗯。其实我觉得身心合一呢样嘢咧，其实喺细路仔或者喺动物嗰度，我哋可以观察到。细路仔都系噶嘛。佢唔鍾意咪喊囉，或者佢唔想佢咪喊囉，佢肚饿佢咪话要肚饿要食嘢啦，但可能我哋长大成人之后就唔同咗，我哋就会觉得唔鍾意或者唔开心，我哋都会去唔出声啊，死忍难忍啊咁样。 系咯，咁其实呢集时间真係好快，咁身体真係源源不绝好多嘢讲，咁时间就差唔多啦，呢一部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转头返嚟再继续讲返关于身体同我哋嘅关系啊，好，转头返嚟见。